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视频博客英文呢叫做 Video Blog， 也简称啊叫 Vlog， 源于呢 Blog 的变体，意思呢是指呢视频博客，也称为呢视频网络日志，也是博客的一类。 Vlog 作者啊以影像代替文字或相片，写其个人的网志与网友分享。 Vlog 多为记录作者个人的日常生活，主题啊非常的广泛，既可以呢是大型活动的记录，也可以呢是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的一个结合。好，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几个 Vlog 博主的生活，看看他们为什么喜欢上了 Vlog。 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呢我们看一位姓陈的一位先生，他为什么喜欢上了 Vlog。 他说呢，事实上啊 Vlog 并不是说他的第一个选择，并不是他的最爱哈，他更喜欢摄影。但是呢后来他喜欢上 Vlog 的原因是因为呢，有的时候呢一些特别让人激动的时刻，如果拍照片的话呢只能显示当时那一瞬间那一片刻，而不能啊捕捉全部的这个影像。Vlog wasn't my first choice. V-L-O-G, Vlog. 跟我们说那个 blog, 啊博客呢差不多，但是呢博客呢开头是 B, 而这个视频博客呢开头是 V, 哈，我们说跟 video 这个词哈，把这个 V 拿过来。Vlog wasn't my first choice, actually. 并不是我的第一个选项。I was more into photography. B,more into something 表示更加喜欢某一个事情，可以说 be mor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be mor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或 show more interest in something。 那么今天呢我们换成了 be more into something, 后面跟的是摄影 photography。 But the reason why we started filming vlog was that 拍摄这个 vlog 的原因呢 there were exciting moments, 有一些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些瞬间一些片刻啊， which one photo could only show a second rather than capture them all。 照片的话呢只能说显示一个 a second 啊，非常短的一个瞬间，而不能说呢 capture them all。 这 capture 啊 C-A-P-T-U-R-E 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拍照片的时候的一个动作 capture 啊。同学们记下来，如果聊到拍摄照片的时候呢，这个 capture 比如说能够捕捉到非常激动人心的影像啊，捕捉到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些片刻等等，用这个词 capture 啊是非常好的。虽然我们可以拍一些很棒的照片，姓陈的哈这位 vlog 的博主呢非常擅长拍照片，但是啊当我们把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时候呢，这些朋友和家人会说，诶，我真的想再看一看哈，或了解更多你那边的情况哈，那么你有这方面的视频吗？那么基于这么一个情况啊，他就开始进行 vlog。 因为呢在我们的旅行当中啊 ,vlog 能够帮助我们捕捉更多令人兴奋的东西并与人分享。Although we could take amazing photos, 我们可以拍一些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照片。When we show them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would say something like, I really want to see more. Do you have a video of this? 有没有 video? 有没有视频啊？ That's the first reason we started vlogging, 开始呢做这个视频博客哈，叫 started vlogging 哈，这个 vlog 后面加 ing 了哈，所以这个词呢，既可以用的 vlog 哈表示的视频博客，也可以用了 do vlogging 拍摄这个视频博客 ，to capture more exciting stuff 啊，捕捉到更多令人兴奋的一些素材 ，on our travels and share it with other people 哈，与他人共同分享精彩的这些瞬间。那么这是刚才讲到的这个陈先生哈，他愿意拍 vlog 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看一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拍摄这个 vlog 是能帮助我们哈记住我们旅行的另外一种方式。他说到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啊，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能啊只去一次。那么除了拍照片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回忆。我们走的地方越多，把一些东西用视频的形式拍下来的这个愿望啊就越强烈。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it is another way to remember our travels. 能够记住我们旅行的一个方式哈，能够 remember. There are many places we might just visit once in our whole lives. 生活当中哈，一生当中啊，有些地方只去过一次啊哈，所以说呢，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Visit once in whole life. And we need something besides photo to remind us of it. 我们需要呢，不仅仅是一个 photo, 不仅仅是一个照片，还需要其他的形式呢，帮助我们 remind us of it.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组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哈，记住后面跟的这个介词呢是 of,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比如说我们看个图片哈 ,the picture remind me of the places I've been to. 这些图片让我呢记起来了哈，回忆起呢我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所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哈，不仅仅图片，我们可以说 remind of, 也可以说我们一首歌哈，那么一句话哈，都让人能够回忆起当时的一个景象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哈。The more we travel, the more we realize, 哎，又出现了the more 的句型，越怎么怎么着，越怎么怎么着哈。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也强调，这是考试呢，可以说呢是必考的一个语法现象哈。越来越怎么怎么着哈。The more we travel, 我们走的地方越来越多。The more we realize, 哈，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呢 ,we need to start filming something, 哈，我们需要呢把一些东西呢给它记下来。姓陈的这位先生呢，他提出了两个原因，为什么说他现在成为了一个 vlog 的一个博主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视频博主啊，他的做 vlogging 的想法啊，他的名字叫 Flypig, 飞猪哈，这个网名挺好玩的哈。vlogging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哈，他用一个借口这个词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能够直接对着摄像头说话，并在网上呢分享这个视频。当然哈 ,vlogging 是一种记录日常生活和表达自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 vlogging 的话呢，对于他这种30多岁的人来讲呢，这种行为有点不太靠谱哈。因为啊，他喜欢在镜头前面呢表达自己啊，然后做一些动作呀，然后说一些话。但如果说只是说说话，然后做一些动作拍下来的话呢，别人会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些怪怪的。但是如果说能够上传的话，他觉得这个借口啊很充足哈，让他的这个行为啊，他这个习惯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泄，同时也是很好的一个借口。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 Vlogging was a good excuse for me. 对的，我来讲是一很好的一个借口 to explain why, 啊，to 解释 why I started talking directly to the camera and sharing video online. 能够面对着摄像头进行沟通，以及呢能够把这些做好的视频呢上传到这个网上啊 ,share video online. Of course, vlogging is a great way to document daily life. 通过拍摄这些视频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 document daily life. 我们学过这个 document 表示文件，但这里面啊同学们注意了，它是一个动词，表示把一个东西用文件的形式啊给它记下来哈 ,document 哈，这个词一定要记下来哈。这个词还可以用在呢在申请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你的一个 application, 比如申请学校，那么这些文件啊准备特别的充足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么这个 application 是一个 well documented,well documented， 表示说您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了，用的是 documented， 同时啊前面再加一个 will 啊，所以说同学们注意这个词 document， 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文件，作为动词呢表示以文件的形式呢给它记下来，这里面能够记下来每天的生活 daily life and express myself，表达自我 but without such an excuse such behavior could barely be justified for someone who in his 30s I guess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借口没有这个 vlogging 这个渠道的话呢我的这些 behavior 哈、啊，这些做法呀、啊，这些行为啊别人会看作呢是很怪异的哈、啊。用的一个词叫 justified我们学过这个词 just J-U-S-T 不表示仅仅嘛，是一个副词、哎、但这里面注意一下 J-U-S-T 呢 just 还有一个词性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公正的意思合理的意思、啊、那么这个 justify 呢对一个东西进行合理化的正确化的一个解释就表示说给某件事情呢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啊、justify 比如说同学们迟到了老师会问呢你能不能 justify your behavior、啊、justified 能不能证明、啊、您迟到的原因、啊、是不是合理的比如说呢因为堵车呀因为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迟到了同时啊前面是 barely B-A-R-E-L-Y 表示几乎不可能哈、啊、是一个否定词那么很难得以呢正确化的解释这是直译了转译一下呢就表示说很难进行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如果说没有这个 vlog 的话同时啊他的年龄啊不像小孩十岁八岁哈没有问题但是他已经 in his 30s 啊三十多岁了哈那么说一定有一个合适的渠道正确的一个借口哈能够表达自我他开始使用 vlogging 之后啊很多人开始呢就跟着他的视频在看同时啊跟他进行互动他认为今天的 vlog 比十年前的视频更有电影的一个效果 vlogger 做视频博主的人啊把从电影里面学到的电影剪辑手法和故事讲述的技巧运用到他们的在线视频当中所以呢视频的质量啊包括可观赏性啊比原来大大增强了 After I started vlogging 开始这个之后啊 A lot of people started following me 啊，开始呢跟着我看同时啊interacting with me interact 我们学过表示互动作为一个博主、啊、作为一个主播或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啊，他呢面对的公众面对的一群人他所说的话他所表达的内容一定要有一定的 interaction 一定的我们说互动性、啊、这样的话呢能够激起大家的兴趣所以说这个词 interact、啊、对于老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在教室里面能够跟同学们进行有效的一个互动 interactingWith me today, vlog is more cinematic. 好，看看这个词 cinema， 我们都会哈，电影院。但是呢 ，cinema 后面加一个 atic， cinematic 啊，更加具有呢，我们说电影的效果了，更加的高大上了。Than a video a decade ago， 比十年前的一般的那个拍摄的视频啊，更具有电影院的效果。Vlogger 视频的博主了、啊、哈，这个 vlog 后面加个 ger 哈 ，vlogger。Apply film editing and storytelling skills they have learned from film industry to their online videos. 这里面用了一个词组呢 apply to, 同时啊这个句子拉得很长啊。首先用的是 apply, 运用一个电影的剪辑的技巧 and storytelling skills, 以及呢讲述故事的一个能力。后面又跟了一个定语从句 that,They learned from film industry, 从电影行业里面或从电影里面学到的这几个技巧，一个呢是 film editing, 一个呢 storytelling skills, 然后再说呢，放到了他们的视频的一个环节 to their online videos, 所以这句话的这个句子的成分啊，大家一定看得特别的准确啊。apply to 呢，是这个句子的一个主要的句子的一个框架啊。apply to, 他认为啊 ,vlog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人们正在成为这个趋势当中的一个分子啊，成为当中的一员，但是呢 ,vlog 仍然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I think vlog has already become a trend, 成为一个趋势 ,a trend. People are joining the trend.But it is still at a very early stage, 相对比较初级的一个状态。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Well, log wasn't my first choice, actually. I was more into photography.But the reason why I start filming vlogs was that there were exciting moments which one photo could show only a second of rather than capture them all. Although we could take amazing photos, which we show them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would say something like, I really want to see more. Do you have a video of this? That's the first reason we started vlogging, to capture more exciting stuff on our travels and share it with other people.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it is another way to remember our travels. There are many places we may just visit once in our whole life, and we need something besides photos to remind us of it. The more we travel, the more we realize we need to start filming something. Vlogging was a good excuse for me to explain why I start talking directly to the camera and sharing video online.Of course, vlogging is a great way to document daily life and express myself, but without such an excuse, such behavior could barely be justified for someone who in his 30s, I guess. After I started vlogging, a lot of people started following me and interacting with me. Today, vlogs is more cinematic than video a decade ago.Vloggers apply film editing and storytelling skills they have learned from film industry to their online videos. I think vlog has already become a trend. People are joining the trend, but it is still at very early stage. 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徐佳佳，我今年8岁了，我在鼎石学校R.O. 班。 We meet in the bar while the grow up partying share happy sad day that day we hugDo you remember that day we argued?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day became best friend? You are rich, having left more than said. Let us agree with each other. Never forget each other. Never forget my rich. Also, teacher is my rich. 收音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帕特猫闹翻天》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关于帕达猫的一个新故事了，是什么呢？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with a Ban and a Clan.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帕达猫闹翻天。Splat reached up to scratch his head and bumped into an old bell that was hanging on the wall. Aha, Splat said. He waited.For his turn to play.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帕达猫站起来挠挠头，他一下子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口旧铃铛。那这个时候帕达猫就说呀，啊哈，我想到了。然后呢，他就等待着乐队的演奏，什么时候轮到他呢？ Spike drummed bang bang. Plank plucked twang twang. Kitten sangSplat rang, ding, ding. 那这个时候 Spike 就卖力地敲着鼓 bang, bang. Plank 也使劲儿弹着他的琴 twang twang， 那 kitten 呢就轻声的开始唱歌了，而帕达猫这个时候开始摇他的铃铛，叮叮。 Splat shook his head. That's still not the right sound for the cat gang, he said. 这个时候帕达猫摇了摇头，这个声音也不太符合我们喵喵乐队的要求，这个声音不对。 Sorry, said Spike. Too bad, said Plank.With a pang of sadness, Splat turned to leave. 那这个时候啊 ,Spike 就说嗯哼真抱歉。而 Plank 也说嗯太糟糕了，这样一点也不好。嗯，那这个时候帕达猫啊一脸的不高兴，他伤心极了，他准备转身离开。Wait, Splat, kitten said. I know what you can do. You can dance. Dance? Said Splat.这个时候啊小喵喵就说等一等帕达猫，嗯，有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能做什么了，你可以跳舞啊。帕达猫问，什么跳舞？ Sure, Spike said. Right on, said Plank. So the cat gang began to play and Splat began to dance. 那这个时候啊那 Spike 就说，没错没错，你可以跳舞，嗯，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多棒啊。那 Plank 也说没错，完全正确。所以呢喵喵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了，而这个时候的帕达猫也开始跳起舞来了。 Splat had so much fun dancing that he forgot to watch his feet. He tripped on a wrench. 帕达猫跳的实在是太开心了，以至于他没有注意脚下，他一下子被扳手给绊倒了。 Then he kicked the bell.叮 Then he sat on the car horn. Honk. 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了汽车喇叭上，喇叭发出了啵这样的声音。The noise startled Splat. He sprang up in the air. His head banged into big metal cans. 然后这个声音呢吓坏了帕达猫，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然后他的头啊重重的撞在了金属罐上。The music stopped. Oops, said Splat. 然后音乐呢就停了下来。帕达猫说我又没做好。Kitten smiled. Wow, you really did use your head, she said. 那这时候小喵喵呢就微笑着说，帕达猫你做得太棒了，你真的动了脑筋了。That sound was perfect for the cat gang. Do it again.那这个声音对我们的喵喵乐队来说实在是太完美了，你能再做一遍吗？ Splat rubbed his head. Okay, but this time I won't use my head. He picked up the wrench. 那这个时候帕达猫啊揉了揉自己的脑袋说，好吧好吧，那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用头了。好吧，他的头被撞得太疼了，然后他捡起了扳手。On the night of the show, Spike hit the drum with a bang, bang, bang. Plank plucked the guitar with a twang, twang, twang. Kitten softly sang, and Splat struck the can with a clang, clang, clang. The crowd cheered and clapped wildly.就在演出的那天晚上啊，那 Spike 他使劲地敲他的鼓 ,bang, bang.棒，那 Plank 呢也用力地弹着他的吉他 ,twang, twang, twang, 那我们的小喵喵呢轻声地唱着歌，而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帕达猫正在敲着铁罐 ,当, 当, 当。所有的小猫咪们都大声地欢呼着，并且鼓掌喊着，你们太棒了，真好。And this time, the whole cat's gang,took a bow together. 而就在这个时候，乐曲演奏完了，所有的喵喵乐队成员们向所有的观众们鞠躬致谢。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